系练心术。萨格拉琴弦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繼續請嚟兩位去講下啦，繼續講下茶果嶺嗰樣嘢啊 ，Frank 講多少少，跟住咧可能再俾阿則如聰嗰邊講下其他故仔。 好啊， 講下啲圖片。 咁不如啲圖片啦，我哋睇一睇啦，都準備咗圖片嘅， 知道下了解下個概念啊。 其實咧，我哋成件事情咧，我哋都爭取咗成年幾噶啦。咁啊，由最初知道嘅時候咧，我哋去到區議會啦，同埋頭先咧，我哋就去到咧嗰個 Harbour Fringe Commission 海濱事務委員會。我哋其實咧都得到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嗰個喺formal 嘅 meeting 裏邊咧，都係一致咧係反對咧呢個城規會或者Plan D 啦嚇，即係規劃處裏邊咧所建議嘅 proposal 嘅。嗱咁喺區議會裏邊咧，我哋咧都係得到咧區議會咧觀塘區議會咧連續兩次嚇，連續喺兩個會裏邊咧都係咧。是反對興建 VTC， 同埋咧係促請政府咧落實興建呢個茶果嶺公園嘅，所以咧我哋得到咧地方好多組織咧係支持我哋， 見到好多人出嚟，係咪？ 同埋我哋好多居民啊，或者唔單止居民嘅，我哋好多議員啦、啊，或者去下一張咧，你見到咧有好多議員咧係親身去到呢一個聆訊會裏邊咧為我哋發聲嘅，嚇咁、你見到有我哋自己九龍東區嘅議員啦、有司馬文嗱、司馬文先生咧，司馬文議員咧非常之重要，佢喺咧聆訊會裏邊咧指出咗咧，其實咧。在一次非正式的海濱事務委員會裏面、竟然就出了一封秘書處的文件，就說個別有些委員是支持 VTC 這個建議、 方案、 但是司馬文是有出席那個會議的、他說這個秘書處的文件不是虛假，不過不能夠全面反映到當日那些會、那些委員的聲音、所以是有偏頗的、並且是不知道竟然有份這樣的文件，因為那個屬於 informal meeting 的、簡單來講，我哋 記錄唔可以當係法定嘅記錄啦，或者 但係佢亦都提交咗入去城規會裏邊俾委員參考喎、就變成話支持 VTC 嘅修訂方案， 難難攻守喎、咁樣係。 直情我哋覺得呢樣嘢係對我哋即係市民嚟講咧，或者對公眾嚟講 咧，亦都冇公開諮詢， 冇完全冇，完全冇。咁所以呢啲嘅，我簡單講啦嚇，直接啲講就係呢啲係啲哪吒手段嚟嘅嚇，竟然咧即係用呢啲咁嘅手法咧，係去繞過一啲正常程序。並且咧，嗰個唔係一個正式嘅會議，竟然有一份文件。咁嗱，好簡單啫，有Harbour Fringe Commission 有兩份文件，一份係正式會議，一份係非正式會議。咁委員喺當中咧就會問啦，到底邊份文件我應該作為最終依歸？ 同埋有咩數據去支持咧？嗱，一份文件一定有好多分析噶啦，同埋市民嘅支持，佢哋應該好多方面嘅比較先有用噶嘛。 佢哋咧好蠱惑嘅，佢咧嗰個修訂嗰個方案咧，就繞過呢啲正常程序，就話用一個 workshop 形式去同 Harbour Fringe Commission 即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嚟做， 即係同意咗啦，大家咁。係 哇，佢嗱其實冇同意㗎，只不過係將一啲裏邊委員當日有啲嘅發言咧擺咗裏邊嘅啫，並冇一個投票記錄，冇嘅完全。第二咧就係咧，佢呢個所謂修訂方案咧，只係以一個 comment 即意見書喺公眾諮詢期裏邊咧，變成公眾人士嘅意見一部分入落城規會，根本就冇攤出嚟俾公眾睇過。 甚至包括頭先咁樣，我想質疑就係佢個設計嘅，其實都唔一定要咁做嘅 VTC 個設計，佢咁做咪擋曬咯， 擋曬㗎。 其實可以好似以前灣仔都提供過就係、啞鈴方案，即係可以拆開，等佢中間個空氣咧可流通嘅，即係好多方法去設計，令到個空間、空氣都流通好多咁。 無論佢點設計都好啦，佢、 當然都係阻住啦。 佢而家去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之後咧，佢個設計咧其實佢有好多發揮空間㗎啦。Once 咧，即係當你一通過咗之後咧、你睇下觀塘嗰個咩鵝蛋設計嗰樣嘢咧，都冇用㗎啦。即係到時你到時咧，佢想點改都得㗎啦。同埋佢都話明俾你聽啦，喺海濱側邊咧，佢個高度 已經60米至70米了，講到明嘅喎， 咁樣就係呢個好大問題， 非常之高嘅，非常之龐大。 係啊，咁我繼續睇下其他相咧，你都仲有啊，係啦。 好啦，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城規會要考慮咧，即係 planning board 係咩意思？大家都應該要了解下， 冇錯， 有咩功能咧？ 嗰啲委員咧，其實都要考慮咧，呢個申請咧符唔符合四個條件嘅？一個咧就係 health 啦，即係健康。 冇錯。 第二個安全。 你下一張圖有個。 係啦，好啦，我哋要睇一睇啦。四大考慮嘅。 冇 錯。即係 health, safety, welfare 同埋 convenience to the community。好啦，我亦都話從呢四個角度嚟考慮翻啦，呢個 VTC 嘅方案係合唔合乎呢個原，即係呢啲嘅考慮嘅 principles 啦，係咪原則？我哋來睇睇啦，即係嗱，每一個我好簡單地講一講嚇。 呢個規則咧，其實係個個地區都可用到嘅。 個地區用到嘅，同埋啲委員係必須要考慮嘅，即係講明係有 指引一街啦，係 指引嚟嘅嚇。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睇一睇啊。我哋咧嘗試下睇下咧，嗱，而家咧呢度睇到咧，喺嗰、那個街站啊嘅周圍咧，你見到的士已經排曬出去咧，成個茶果嶺度噶啦，長年啊，即係佢哋咧當交更嘅時候，由三點開始到五點幾咧，都係咁樣嘅性質嘅，係因為佢得24支氣槍啫嘛。咁你可以招呼得幾多嘅的士啫？係排曬出去嘅非常之多嘅的士係排喺度。咁嗱呢一個情況咧係咁樣嘅時候咧，咁好啦，我問啦。然後所有人去海濱很多時是小朋友、家長帶小朋友、老人家去、你放一個加氣站在那裡，的士長年在那裡排隊出入很繁忙、加上呢引擎是不會熄的，因為它要動動嘛， 剛才你說的廢氣很多， 沒錯了。那你想想從那個 health and safety 的角度怎麼解釋得過，並且那個加氣站呢本來現在是2000個 meter square，2000平方米， 擴大咗就更加危險性， 擴大去到5900， 冇錯， 5900 meter square，這個錯誤，佢啊係為咗 VTC 而要將你錯誤再加大三倍嘅錯誤，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違反咗海濱嘅一個原則嚟嘅嚇。咁我哋可以再睇下其他嘅圖片啦。咁我哋睇下啦，將來呢個一個咧，我哋根據佢提供嘅數據咧，我哋勾畫咗圖。你見到咧，裏邊排曬的士喺度。 啱啊， 咁而喺個嗱，你見到藍色嗰部分咧，就係咧，我哋叫做海濱長廊。 啱。 而後邊咧，的士站嘅後邊咧，其實咧就係佢而家就話建議一個足球場同埋籃球場。 即係全部帶吸廢氣，大家。 冇錯啦，你就見到大家就圍住啲的士站喺度咧，就吸廢氣啦。 同埋亦都交通好危險，因為點解咧？你始終咁密咁多車咧。其實是危險性高多，因為你是行人的嘛，同時間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佢咧亦都將咧成個海濱所謂公園咧係切割咗開去。呢條嘅道路咧係由茶果嶺道嘅馬路咧直接插入去個海濱嗰度嘅， 即係大家行唔通嘅。 係佢劏開咗成個海濱啊，將佢一致性都劏開咗。你以後咧要可能好似中環海濱咁喺星空下聽個交響樂咧，你的士就會喺側邊咯，喺度噴廢氣啊嗰樣嘢咯。咁你有乜可能咧？即係對觀塘區嘅市民點解 吸引到啲人行？ 點會去咧？係咪啊？ 點做 event 啊？你話 點做 event 咧？你話如果要跑步啦，係咪啊？即係喺呢度起跑，哇！咁多的士喺側邊陪住你，係 咯？點起跑啊？ 咁當然咧，我仲聽到好得意㗎，即係嗰個運輸局咧、運輸署咧有代表出席個城規會咧，佢就話：，其實啲的士咧都係集中喺三點至五點嗰段時間啫。咁我反問佢啦，我星期六日要帶小朋友去海濱公園玩，海濱長廊 玩。去到咧三點至五點。 我乜嘢時間去先？我都係嗰個時間去噶嘛，係咪啊？咁我話我帶小朋友去嗰度玩波啊，剩我個小朋友咧追波嘅，個波碌咗出去咧， 都正常嘅。 俾的士咧。俾的士就會車死嘅。我呢個係咪一個好危險嘅一個設計咧？佢話唔驚嘅，我哋咧會到時咧做一啲靚啲嘅嘢圍欄嗰樣嘢，同埋靚啲即係盡量融入個環境啦。呢啲係廢話嚟嘅，覺得係呢啲係廢話嚟。 係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好啊。 咁你另外咧睇到啦，頭先講咧加氣站咧，即係咪正如規劃專員所講係冇污染咧？我諗呢個大家都唔需要去質疑啦。嗱，下邊嗰啲圖咧，你見到有啲風向圖嘅，就正正我哋喺佢啲顧問報告書裏邊咧顯示出嚟，嗰啲污染物咧，一係喺某啲風向度咧，就因為佢兩座龐大校舍咧，令到 更加集中， 令到唔喐啲風， 吹唔散。 又或者轉風向，如果喺另外個海濱吹上嚟咧，就吹上去頭先個球場嗰度，即係你一路做運動咧，嗰啲污染物就一路吸曬佢 嚇。 咁你到底越做運動係越健康啊，定越做運動越？ 同埋咧，照你咁講咧，其實個温度更加會高， 係好慘啊！所以成件事情咧，竟然佢最後個 summary 咧就話俾你聽， 呢度最適宜住。 佢話咧嗰個風力咧 overall 咧係有改善， 嗱，我哋唔知個 conclusion 點得嚟嘅， 點樣改善？ 你睇翻啲圖，佢自己嘅提供咧， okay. 竟然同個 conclusion 咧係自相矛盾嘅。嚇，我哋可以再去多幾下一張啊。嚇，咁呢個咧就係其實你睇到咧，觀塘而家唯一有嘅咧喺嗰個所謂嘅附近嘅觀塘個海濱長廊啦。其實嗱呢個時候咧就係咧我哋喺我最近去影嘅就係12月30號晚，即係除夕倒數啦嚇。咁嘅時候咧。其實咧，四方八面好多人湧嚟呢一個所謂嘅觀塘嘅工廠區、或者商業區咧，係擠滿曬人嘅。嗰陣時係10點幾嘅啫，已經坐滿曬人㗎啦。 傾下偈啊， 好多人，因為觀塘你諗下，淨係我哋觀塘區都70萬人，啱啊。咁你諗下，窄窄嘅一個現時唯一有嘅海濱長廊，點可以俾我哋？所以我哋同政府講。你是需要還給觀塘市民一個你所承諾的海濱公園的、不是一個長廊就可以滿足我們的 沒錯、 同埋長廊咧，始終佢做嘅元素好唔同嘅， 係好唔同嘅，好唔同嘅嚇。咁我哋咧成日都同佢即係喺度爭拗啦。佢話其實你個長廊好闊咯，有50米。但我哋想質疑，我哋有其中一個成員就係負責起公園嘅承建商嚟。係，佢話佢喺蒲崗村道嘅公園、一個天幕啊。擺喺度，然後令到人哋可以有啲表演啊、有啲群眾可以坐喺度聽咧。淨係個天幕個跨度都40幾米， 係啊！ 你一個長廊得50米，我擺咗呢個落去之後，你咪成個 喐咯， 即係冇得喐咯，嚇！根本就做唔到。 大啦，赤柱嗰個好簡單嘅個中間有個演出地方都用咗。 所以呢啲係廢話嚟嘅，廢話嚟嘅，完全係。 好啦，我哋下一張就再睇下。 OK， 嗱呢個咧就係咧，而家喺個唯一個海濱長廊咧，牆側邊咧就有個叫天橋底，佢、叫反轉天橋底。 嗱、 你睇下啲小朋友喺周六嘅時候咧，佢哋嚟到咧， 好多人去玩。 其實有呢個需要係非常之巨大。我話咧呢個一個難民營嚟㗎，你睇下啲小朋友去玩嗰個時候，即係個氹氹轉咧。 睇下嗰只船仔就知啦。 你睇到咧係幾 圍住曬玩係咪咯？ 即係觀塘區嘅家長同小朋友咧帶小朋友嚟玩。 即係其實係缺乏公共空間俾小朋友去享用，揾老人家去享用。 冇錯，嗱呢個咧唔係單一事。件嚟嘅，我嚟過呢度幾次，周六日咧都發生同樣嘅事件，係不下一次噶啦。咁、所以咧，係觀塘區嘅家長同小朋友咧，都極度需要呢一啲免費嘅公共空間，而唔係一定帶去商場嗰度買嘢噶嘛。 細路仔跑跑跳跳都冇位啦，呢度 商場買嘢，小朋友都唔識去買。 嗱，我必須強調咧，而家呢個反轉天橋底咧，其實唔係喺居民嘅附近嘅，係喺我哋而家呢個工廠區或者商業區嘅附近，長途跋涉。都到咁多人，咁政府係咪有責任喺茶果嶺海濱開放一個相對近居民嘅地方、直達嘅地方，可以還翻一個茶果嶺公園俾居民呢 咁、我繼續下一張又睇下啦。 好嗱，好得意嘅嗱，海濱長廊嘅設計咧好有趣嘅。頭先你見到個海濱長廊同而家呢個海濱長廊喺觀塘區咧，其實係一步之隔。呢、這個咧就係位處於咧嗰個觀塘碼頭。嗰附近嘅，嗱、你睇到咧設計唔好咧，縱使係海濱長廊嘅附近咧，亦都係變成一片死城。 其實咧觀塘就係、是、有啲公園就係面對呢個問題啦、其實咧有咗喺度運用，因為唔方便。 嗱、我特別想講呢張相咧，其實就係我對比頭先我影係12月30號晚、同一晚。同一個時間我走過去的那邊逼到死都好啦，呢度都是冇人的， 即係個位置問題咯。 就係我就好擔心，好擔心將來 VTC 坐落咗起咗之後咧， 即 係 唔敢行去用 嗰一段就變成咗死城， 嗯、 直情喺呢一度啦，直情一模一樣變成咁樣啦，咁你咪冇曬咯，成個海濱長廊嚇、連個海濱長廊都被毀壞啊，都毀壞咗佢嚇，咁、可以去下一張啊。咁喺直達性嗰度啦，我哋一齊再去下一張睇下啦，即係。我哋咧好奇怪咧，就嗱呢一個咧就係 VTC 喺諗咗好耐之後咧，佢話點解決啲學生翻學嗰個問題咧？佢、就話用 shuttle bus 接駁嘅校巴。 咁、大家未必係嗰啲時間噶嘛？ 嗱，好有趣嘅，佢話咧，佢將來咧，佢就為咗唔好加重咗喺觀塘裏邊嘅交通咧，佢、就話嗰啲 shuttle bus 咧，其實由油塘就會喺嗰度接學生，然後去 VTC。但係咧，大家如果有經常去開油塘啊嗰區嘅咧，都知道咧，嗰條路咧而家已經係完全俾違泊嘅車輛咧長期塞死咗噶啦。好啦，咁於是咧，運輸署嘅代表就解釋：咁嗰啲違泊啊嘛，我揾警察去搞掂佢咯。 如果警察解決到，就而家都唔會有呢個問題啦。 當日即場咧，嗰度咧城規會有委員就反問啦。那些車不是死車來的、那些車呢是有司機在裡面的、你就算執法你都執不到的、 即是走咯。 冇錯啦，因為咧呢度嗰啲好多嘅所謂嘅違泊嘅車輛咧，其實都會有司機喺度，根本係解決唔到。而且咧，我哋有理由相信，甚至嗰啲委員有啲親好有心嘅，親身去到呢度，佢話的士咧亦都係排到成個茶果嶺度都係。佢話你根本就解決唔到個問題，而且講話用 shuttle bus 去解決觀塘區裏邊嘅交通擠塞問題咧。是一個錯誤嚟嘅，其實正正咧，嗱，我哋頭先都講啦，城規會有7日處理我哋呢、這個8日處理一個案，有一日咧，其實喺呢度附近嘅 Citibank 同埋咧 Manulife 嘅代表係去到城規會嗰一日裏邊咧，就提出佢哋搬咗個 office 嚟觀塘之後咧，佢哋嘅員工離職率係非常之高， 因為太過唔方便 了，因為交通非常之唔方便，啲 shuttle bus 咧係擠塞到根本就行唔到，所以 shuttle bus 咧係。製造了觀塘區的交通問題的元兇之一，就不是解決問題 的幫手來的。 即是政府應該想怎樣能夠統一，令到交通可以去到這裡。 說到尾呢，這個應該是一個休憩用地，就不是運載這麼大量的人口出入，集體的人口出入的地方來的。即這個說到尾呢，都是一個6000學生，接近7000嘅人數加埋老師，係非常之龐大， 係 唔應該擺喺呢個位置嘅。 同埋有冇其他嘢配套得㗎？嗱，逢喺一個學校，你都要有其他設施配套嘅食啦。嚇，其實佢都可能有其他需要㗎嘛。 冇錯， 係咪咁成件事？ 呢張圖咧，亦都係我哋咧係質疑嗰個顧問報告好重要一方面，因為咧佢講到咧，唔係所有學生都搭 shuttle bus 嘅，有部分學生咧自己搭公共嘅巴士嚟到。公共巴士我哋 check 過啦。絕大部分的公共巴士都要經開源道的，咁你見我哋而家紅色嗰啲點嘅位置咧，紅色點位置咧就正正係嗰個交通顧問報告冇擺落去評估嘅位置嘅嘅嘢嚟嘅，所以我哋係絕對係質疑咧嗰個顧問報告咧根本就係 避重就輕， 避重就輕，係 啊， 嗰啲嘅嗰啲咧係佢自己寫，有啲學生會搭巴士嘅，咁但係嗰度係巴士經過嘅路線。點解顧問報告唔評估？ 因為就知道塞嘛， 因為知道過唔到，因為知道如果擺落去咧，有機會過唔到個評估報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咧，即係我哋係係啦，要質疑嘅地方啦嚇。 好啦，咁你而家亦都部分咧就講下，即係質如衝啦，即係呢度咧，我諗相信茶果嶺咧真係翻你個關注組可以了解更加多，同埋喺關於海即係聯盟嗰度咧可以睇到你哋知道更加多嘅。但質如衝就講下，而家你哋面對啲咩問題？ 而家唉慘啦，慘啦，我就想又冇啦，不過就帶一個。個模型啦， 都有趣，自己整 嘅 係嘛？ 剛才係啊，自己整嘅。咁剛才阿 Fred 就講佢哋嘅 VTC 學校咧係60-70米啊嘛。我哋呢座工廈巴閉啦，85米啊又高。咁 好犀利， 85米大概最近佢嘅太古城89米左右嘅啫，都係。咁但係咧，我哋要睇翻咧，我哋即係涌公園係一個成功例子嚟嘅，係應該咧要即係。茶果嶺是應該要起翻個咁靚嘅公園至係啊！咁但係我哋睇翻我哋咧，由頭到尾咧都係冇嘢噶，都係個公園嚟噶。 突起咗， 突然之間咧，中間咧就插咗一支頂心杉咁樣嘅公廈就頂住喺度。 係啦， 而且咧佢因為本身呢一條路係冇乜車行嘅，咁 即係啲員工要翻工嘅行路 係 嘛？ 係啊，或者係公廈嘅隔離係個寵物公園啦。 哦，咁樣。 又加上係鰂魚涌嘅海濱長廊啦。 即係等人同狗動埋一齊爭路。 係啦，咁將來會有好多車出入啦。我哋預咗，而且係即係。今時今日起一個咁大座工廈，我哋覺得呢個投資係好有趣。香港仲邊有咁大的需求要起工廈啦？咁可以講翻點解會有呢一個問題啦？大概係喺16或者係20年前左右啦。呢一塊地咧，當時都係一個工業用地嚟嘅。咁即係同九龍東係一樣嘅，就係話當年啲海邊地咧，冚唪唥攞嚟起樓啊嘛，唔會攞嚟玩噶嘛。咁於是乎呢個地主咧就買咗呢塊地啦。咁佢就 好有計劃㗎啦， 係啦，佢計劃佢因為佢係一個石油公司嚟嘅當年，咁所以佢就諗住啱嘅攞嚟做賣儲石油啊嘛，可以海邊啊嘛，咪啱咯。咁但係佢就冇做任何投資嘅，佢有啲投資去咗城規會講咧，我想起酒店，但係城規會就唔過嘅嗰個 plan， 嗰個 plan 係好搞笑。咁但係咧，佢又同屋宇署申請咗咧，就係話我要起工廈 酒店咁樣啊。 不是起工廈的，如果你用20年前90年代初的 mindset 咧，起工廈是啱，因為嗰時太古坊啱啱發展，太古坊都仲有少少工廈喺度噶嘛。咁佢就同屋宇署申請咗個圖則係亦都批咗嘅。呢一個圖則咧，原來係冇限期嘅。 係冇限期， 冇限期嘅。佢喺九十年代攞咗個圖則係冇限期嘅。咁直至到係2000年头左右啦，咁開始我哋有發展海濱休憩空嘅概念啦。咁於是乎政府咧就建議將沿海一帶咧嘅路咧就個用地更改規劃啦。做翻個其他用途，即係配合翻遊輪設施啊咁樣，而且個高度限制咧都壓扁咗，係大概係得十幾米左右嘅啫。咁、地主個 plan 點算咧？佢哋都亦都去咗法庭嗰度拗過嘅。咁、個結論就係話咧，如果地主你要起舊 plan 係可以嘅，因為政府新 唔係太高啫， 因為政府新嗰個嘅用地規劃咧係冇追溯期嘅。即係你舊嗰啲我唔理你啦。 本身松齡個 plan 係乜嘢咧？呢 本來即係九十年代嗰陣時係工業嚟嘅， 工業 係啦。咁到2000年左右咧就轉咗做其他用途，但係都指明係遊輪同遊輪設施有關嘅商業設施之類。即係由因為佢 OU 有 other use 噶嘛。咁因為佢係海邊嚟噶嘛。咁所以佢係而且唔可以起高啊！如果大概十零米大，都唔會起得好高，即係啱咯。海邊要起矮嘅嘢噶嘛？ 係啊，啱 咯。咁啊，地主度同政府打官司，得出嚟嘅結果就係話咧，你喺新 plan 咧，你就要跟翻我哋而家個規定啦。但係你舊嘅話咧，你係可以繼續起嘅。咁於是者又 矛盾喎呢件事。 於是者又等到 個 Sunning plan 好有問題喎。 於是者又等到而家啦，2017年啦，2018年啦。咁佢就突然之間動工咯，我哋係 即係冇個諮詢，亦都冇。 冇㗎，因為佢九十年代嘅時候已經攞到個 permit 可以起樓啊嘛。 九十年代 係啊，九十年代初嘅時候佢已經買咗塊地，攞咗個 permit 起樓。 咁而家起緊㗎啦。 而家係啊，如火如荼啊。 幾時起完啊？即係冇得講 喎。佢話大概幾？佢預咗唔知2019、2020攞到入伙紙嘅。 哇！ 真 係 好快咯喎！ 咁我哋而家都即係成日望住噶，有啲街坊住望住塊地噶嘛，咁 即係俾佢阻咗。 佢依家咧就未起到第一層嘅，即係佢仲係喺個地基嗰度做嘢，係啦，搞緊。咁但係如火如荼啦，佢都冇，我哋冇見過佢停工先啦。咁我哋又當然 梗係啦，要趕住賺錢啊嘛。 係啦，咁我哋都即係呢座大廈成個區都唔會賺，即係都冇人贊成先啦，因為佢下邊有個寵物公園啊嘛。咁我哋都係有街站。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衝突，你即係有寵物公園，有商廈，有咁多交通道。即係究竟你俾人行啊，定俾狗行啊？定 係啊？到時又人車爭路啦！學阿 Fred 話齋，又係人車爭路啦。 其實呢樣嘢應該係政府要出面咧 去處理咯， 去處理啊！ 佢可以就算可以起，都唔應該嗰高度咯。 係啊，或者係其實我哋就拗，即係同政府講話，你同業主傾啦。咁我哋都想了解翻街坊。 同埋個年期好奇怪，頭先你話 冇限期㗎， 點會 嗰個 planning permit 係唔係即係佢個 building permit 係冇限期㗎？佢同屋宇署講，而屋宇署佢亦都。都話咧，呢啲係商業秘密嚟噶，所以我哋 商業秘密哦， 係啊，即係佢話我哋唔會主動去話俾你聽，有 即 係個 透明度就唔高啦。 係啦，佢唔會主動， 佢點做得？ 即係你有意願問佢，佢咪答你咯。但係佢亦都唔會話俾我哋聽。 但呢個應該係 urban planning 係會有設計㗎，冇理由十年前已經唔諗呢件事㗎。既然係九十年代嘅時候。 九十年代仲係覺得呢一帶地係攞嚟賣，攞嚟做商廈，攞嚟做咩噶嘛？即係九十年代係冇呢個 concept 話係攞嚟。 Urban planning 係十年噶咯噃，應該五年至十年係有 諗。九啊年代嗰陣時，佢係工業地嚟嘅。 咁但係佢而家好明顯係違反咗一個海濱發展原則，都冇個機制可以同佢再 討論翻，或者唯一就係要即係我哋都想。問翻街坊意見，究竟大家贊唔贊成佢起啦？唔贊成佢起， 唔贊成都冇用嘅，因為呢個係一個佢物權嘅問題嘛。 政府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同業主傾啦，換地方案咯。如果你做開保育嘅都知道啦。 點會？你邊換到呢啲地咧？ 我哋有諗過㗎，我哋有諗過，即係嗱，東區 即係要即係市。 東區係真係冇乜地㗎啦。 唔 係咯。但係咧，喺佢呢個不遠處英翻出去英皇島咧，有個水務總署啊嘛。 係。 水務總署咧，政府咧就舊年講過話。搬去走，搬去柴灣，咁塊地咧就攞嚟做商業發展。 咁、我又係呢啲， 係啦。咁我哋就建議，喂你嗱，你咁啱有塊地，你幾年後會清咗出嚟做商業發展啊？你咪用呢一塊地同佢換咯。 個地有幾大咧？ 差唔多，因為其實呢個地盤好細嘅啫，係啊，唔大嘅，唔大嘅地盤。 但政府會覺得 個 provision 一定係咁諗噶啦。 係。 咁樣平衡咗之後，就要交換咗對佢嚟，佢要俾幾多錢出嚟嘛？ 啊，咁就要計個條數先知啦。但係我哋見過政府好幾，即係 但你諗咯，市民可能都會反對，因為你 provision 用我啲錢俾出嚟係我哋嘅， 都係市民 嘅錢。 咁而家就係、是，但係我哋主流意見都係希望換地方案嘅，或者係其實唔一定要同區嘅。嗱，你做保育都知換地唔一，即係最理想當然係隔離啦。咁但係如果隔離冇嘅話，你都要去揾一笪地俾佢噶啦。最近有個古蹟是保育了之後換地去了死了一個很遠的水塘，新界那邊的嘛。 但是那些就是那些地方 很 special case 的，我知道 你知道換地其實不是想得那麼簡單，即是個 special way 都談很久，我知道 沒錯 沒錯，但是如果起了的話呢很肉酸的，由頭到尾都沒有，沒有大廈，我們 但現在原地基都動了，你很難 看看政府有沒 有承擔咯。當年呢，當年啊，即是我們現在的特首林鄭月娥曾經是這個發展局局長來的嘛。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漂亮的，即是涌海濱長廊呢，就是當年發展局是要大力發展海濱嘛。那他也都即是林鄭當時是局長，他也都知道這個問題的。他亦都落過嚟 site visit 嘅，咁佢嗰陣時就責成啦，即係講嘅話，我哋會傾噶啦，我哋會搞噶啦，咁樣，咁但係就一直到而家啦， 都係咁嘅狀況， 係啊，都係咁嘅狀況。 好啦，咁如果咁講啦，你哋而家進展係點樣樣啊？ 冇聲氣啊，真係好慘啊！ 咁你哋啲關注組或者你哋其實有冇其他成員有另一啲建議方案咧？你叫政府諗個 port ratio， 你又冇諗俾佢咧，佢係唔會幫你諗嘅，照你。 我哋。找人幫我哋計下數啦，唯有，因為你講東區全部都發展曬啦。嗱，我又要講呢一樣嘢，就係咧，我哋東區好慘嘅就係咧，我哋而家嘅廉署大樓咧，好大座好靚嘅，你知唔知佢嗰塊地本來係咩嚟嘅？球場嚟嘅，本來係、足球場， 犧牲球場俾你搞呢樣嘢。 即係嗰陣時候我哋係冇遺意咧，原來咧冇咗個球場，佢唔會俾翻我哋啦。而家咧，如果你計英皇道沿線嘅話咧，啲街場係冇啦，有一個喺北角啦，佢準備攞嚟起居屋啊，一個插針嘅居屋啊，即係我哋沿線英皇道係唔會有街場， 冇乜意思咁樣起居屋，即係解決唔到市民嘅需要。 係啊， 一棟啊嘛，你知一 間棟式嗰啲管理費都好貴嘅。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亦都夾硬喺城規會度過咗嘅，都係。 咁你哋其實冇相關嘅照片咧，係跟住同即係鰂魚涌有關嘅，之前有冇提供過俾我哋啊？ 我哋冇啊。 哦，冇，唔緊要，繼續講啊，可以係啦，了解下。 咁頭先阿 Fred 講咗好多即係九龍的問題，其實我也很同情他們，我經常都說鰂魚涌好在就是鰂魚涌公園是一個九十年代起的公園，好在當年是起了，而且也有預留到 起了都不代表是永久的嘛，你明白即你記住、你的 list 是這麼模糊的， 我們很搞笑的，其實鰂魚涌公園是很它都不方便去的，都要說正式出入口咧，其實係一頭一尾西灣河，亦都係好似 係啊西灣河，我知啊，因為我都係港島區嘅。 太古城中間有一個位啦 ，and then 嚟到咧就係去到北角， 都幾食風嘅位置， 食風啊食風啊，好過冇咯，因為嗰度真係好多老人家玩噶，即係你一有個咁大嘅地方咧， 當然啦，太古城已經咁多人，行去嗰邊都有排行啦， 係啦，冇錯啦。 其實我哋咧都喺城規會裏邊咧對比過咧，即係唔同區域嘅海濱公園咧，同九龍東呢個設計海濱公園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當日咧就話，其實我哋見到鰂魚涌公園個設計咧，就係佢原先唔係一個海濱公園，但係當海濱政策即係臨到嘅時候咧，點樣將佢融合整合埋一齊？咁我哋都 check 過去嗰啲幾多公頃嘅。咁其實而家咧，我哋講緊咧嗰個茶果嶺公園咧，佢嗰個位置或者佢所擁有嘅地方咧，其實都唔係好大，得係二點幾公頃，少於三公頃嘅。其實所以我哋係好希望咧，就係話。觀塘區的市民咧，唔係淨係成日遙遙望住對面海鰂魚涌，哇，好羨慕啊！而我哋咧就係、是、永遠咧就喺泥巴，你可唔可以想象而家就係，因為頭先我俾大家睇嗰張圖咧，我哋係泥巴嚟嘅，即係鐵絲網圍住。 啱啊，就係我哋我見過係鐵絲網，好似俾人哋圍住咗。 好可憐啊！即係咧，觀塘區嘅市民咧，我成日都形容咧，觀塘區咧。都是另一個悲情城市嚟嘅，即係無論喺嗰個收入 區啦，各方面， 各方面咧， 冇錯，有少數族裔集中嘅地方啦。 所以係啦，冇錯。而家就係話，難得政府有個德政，係可以咧，除咗海濱長廊之外咧，仲可以有個空間俾大家。 係 咁係咪應該俾觀塘區嘅市民有翻多啲？ 今集咧，真係同你講啦，就係海濱嘅發展真係應該還政於民啊！呢樣嘢，因為真係大家可以參與，大家可以參與，大家好多意見可以表達到，所以咧，大家咧，如果你想了解你哋、認識你哋咧，透過海濱聯盟都可以揾到你哋嘅，咁所以大家可以透過呢個 保護海濱聯盟的 Facebook 呢、這 個係啦，咁、這個、你哋咧就可以聯絡到你哋啊，或者係嗰區嘅人想認識更加多咧，主動去聯絡你哋。 係啦，可以嚟到我哋咧另外一個嘅就叫保護茶果嶺海濱嘅。Facebook 的 group， 我們也都有很多相關的資料都是擺在裡面的。 你們也有的，鰂魚涌 是不是？我們鰂魚涌海濱關注組也有這個 Facebook 專頁，歡迎大家 follow 我們。 好了，多謝大家呢上來分享，希望更加多市民和聽眾或觀眾都參與，因為大家有事。 是希望觀塘區和九龍東的市民都關注我們這件事。 好了，這個時間跟觀眾聽眾說再見， 好， 拜拜。 再見，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